該當作是違規，亦都要限制僱主在指定時間內向僱員發放資助。加拿大卑斯省高等法院就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引渡案举行聆讯。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话，中方立场一贯和明确，事件是美国为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和华为公司而一手炮制的严重政治事件。加拿大扮演了美方帮凶的角色，再次敦促加方认真看待中方嚴正立場和關切，立即釋放孟晚舟回國。大使館說，國際社會以及加拿大和美國不少有識之士都清楚目前已經披露的相關證據，充分表明美加兩國濫用雙邊引渡條例雙邊引渡條約，對中國公民任意採取強制措施，嚴重侵犯了中國公民的合法權益。天气方面，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者以上。台风海高斯已经减弱为一个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点，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140公里，即是在北纬 22.4 度、东经 112.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过去几个钟头，本港风势迅速减弱，天文台会在上午11点至到中午期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初时本港西部高地的风力仍然会较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风暴潮影响，朝早部分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淹浸或者海水倒灌。在过去一个钟头，塔门、沙洲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5、48和4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超过每小时67、62和64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至烈风程度，南至东南风，下午风势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报343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跌109点。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75， 英镑 10.264， 瑞士法郎 8.577， 澳元 5.609， 加元 5.887， 新西兰元 5.118， 欧元 9.2522。 每百日元对港元 7.35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9.31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080 点，升2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89.74 美元，卖出 1,991.3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有关港铁嘅消息先啦。之前咧，港铁有部分线路咧就未能提供服务嘅。而家迪士尼线、东涌线、机场快线同埋轻铁咧都系可以提供服务啦。不过咧个班次就比较疏啊。迪士尼线就20分钟一班，东涌线10分钟，机场快线30分钟，轻铁就15至16分钟。咁而其他大部分嘅线路就维持10分钟一班。而呢个将军澳线嘅调景岭站至康城站就维持15分钟一班嘅。咁至于巴士服务方面呢，新巴、城巴、九巴、龙运巴士就所有服务都仲系暂停嘅。新大屿山巴士线咧就有37M 同埋38号咧就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线路亦都系临时亦都系要需要暂停噶。电车山顶缆车服务亦都系暂停啦。路面方面咧就昂船洲大桥就回复正常行车噶啦。丁九桥同埋青屿干线就仍然有车速限制嘅，咁啊车速限制咧，行车时速咧就下降至每小时50公里。 港岛筲箕湾道因为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响，筲箕湾道中环方向近住海岸街部分行车线有封路措施，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联合广播。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早晨，上昼10:10，欢迎大家收听呢节嘅一桶金。虽然打风咧，就股市冇咁，但系都要有啲消息同大家讲下嘅。咁先讲下先。咁啊，港交所话啦，由于咧8号或以上嘅台风信号咧喺早上9点仍然生效，所以证券市场包括咧沪深港通同埋衍生产品市场咧，今早将会暂停交易嘅。咁而家讲，而家嘅呢个信号咧，如果所谓嘅台风信号咧喺中午12点或之前取消嘅话咧，证券及衍生产品市场嘅产品咧将会喺下昼恢复交易，并且会喺台风信号解除之后，大约2个钟头之后嘅整点或者系30分开始交易嘅。咁即系假，咁当然如即系假如咧，假即系喺12点或之前，举例譬如11:40。咁取消咗嘅话咧，咁你计翻2个钟头，咁要仲要整点喎，咁即系话大概系下昼2点先有市嘅。咁当然，如果八号或以上信号喺中午12点仍然生效嘅话咧，证券及衍生产品市场咧将会系全日暂停交易嘅。虽然因为打风咧，港股冇啦，另外金市亦都冇嘅，咁即系上昼冇吓，咁啊，但系咧咁其他市场我哋都会睇埋先，特别系内地冇事嘅，内地继续有市，不过咧内地咧今朝三大指数都系偏软，跌幅系介乎0.47%去到0.82%，深证成分跌得比较多啲。邻近北亚区方面咧，日韩台系升嘅，升幅系介乎0.1%去到0.6%。讲埋欧美啦，欧美仲简单，六大指数两个跌。其余四个升嘅跌嘅包括道指啦，同埋呢个嘅英国股市。咁至于升嘅咧，值得一提啦，标普500咧，同埋纳指创新高添。咁点解咁强嘅咧？美股，我即刻揾嚟咧，我哋星期三嘅嘉宾就系中证监会持牌人中微证券研究部董事阿黄飞豪，同我哋分析下嘅。喂，你好，巴菲。 系你好。 喂，其实点解咧？美股嗱，美股方面咧，呢期咧嗱，纳指创新高，我理解啊。标普都创新高，咁点解道指就唔得咧？咁道指因为我啲30只全部都系旧经济定点先？ 其实咁讲啦，我谂道指同标指都比较偏向多叫做旧经济少少啊，啲传统经济股为主啦。咁啊，变相你话走势上讲比个纳指叫落后咧，其实我哋话斋都正常啦。始终过去呢几个月，即系你见到啲纳指啊或者啲科技股啊、新经济股嘅全球咧都系好强嘅。咁所以纳指强就即系唔意外啦。咁但系你话啲头先提到啲传统性经济股咧，始终都同个经济关联度高啊嘛。咁你过去呢几个月都系疫情啊影响经济嘅时间咧，佢哋会做得慢啲。咁但系你而家去到呢刻嚟讲咧，其实连个标指都开始叫试埋顶。咁我谂如果以翻个趋势上睇咧，个道指要再试一试高位啦，追翻个落后咧，其实唔出奇。因为始终大家呢一段时间咧，虽然疫情仲系持续啦，美国方面仲系有一定嘅确诊数字啦，咁但系明显地都比之前系叫回落翻。咁啊，甚至乎近期都成日讲咧，对疫苗咧，可能好大机会系年底啊，下年年初会出嚟啦。咁我谂而家大家炒住个疫苗出台嘅一个憧憬，炒住个经济嘅复苏咧，咁对啲旧经济股咧，其实会多翻啲追捧咯。咁所以如果依翻呢个趋势或者呢个炒法冇改变嘅时间咧，我谂短期嚟讲，其实到道指要破翻顶，要追翻个落后咧，其实就只系时间性嘅问题咯。咁所以变相整体个美股咧，似乎仲系比较偏强。咁啊，甚至乎大家都觉得就过呢几个月咧，随住疫情之下，咁有咁多嘅一啲量宽因素无限放水嘅话咧，其实对个市场方面嗰个浸淫程度都仲系大嘅。咁你见到譬如好多嘅报告都讲紧啦，连啲即系全球嘅基金经理都觉得美股系一个牛市格局嘅。咁我谂啲因素咧，亦都引啦，如果冇一啲特别大嘅一啲重要事件系扭转嘅时间咧，我觉得国势系仲系偏好咯。咁但系当然小心翻啦，始终成个美股即系无论道指落后话落后都好啦，咁但系其实估值都唔系平嘅。咁我谂去到呢位咧，都要小心翻，就可能突然间或者整固嘅一个空间。咁 咁但始终我谂个势头上睇咧，仲系以翻个市高位为主先咯。 嗯，港股又点啦？虽然今朝早冇事啦，但系呢期嚟到咧，每日都系几廿点升跌嘅啫。但系咧，早又已经话咁科网嗰啲咧开始就业绩好就冲上去啦，唔好就落翻去啦。咁更加重要一样嘢就系咧，喂啲嗱啱啊，系咪疫苗嘅声音令到好多人可以追翻啲旧经济股咧？ 都有少少咁嘅取向，即係港股其實都有少少似美股，就係近呢個幾禮拜有啲舊經濟股跌咗翻啲嘅，咁但係個勢就唔係話特別強啦。咁啊，同埋我哋話齋個指數咧，就都係比較叫做可能慢慢拉由上柱式嘅上升。咁我諗短線咧繼續企住25,000嘅話咧，可以繼續望翻高少少嘅。咁但係上面嚟計咧，就我諗以翻大概25,800啊、250天線呢一位咧，可能都會係定一定。一個指數我諗冇乜太大睇頭咯。咁但係板塊嚟計咧，我諗就當然頭先提到短線可能部分舊經濟股會炒。咁但係整體大方向嚟計咧，我諗都係新經濟股咧比較會強一啲，咁啊都建議翻呢啲咧做翻中線部署會好啲咯。 明白，好，今日唔該曬係證監會持牌人中微證券研究部董事黃偉豪 Wafi 同你分析咗，即係美股啫，因為港股今日打風未有事嘅。喂，唔該曬你 Wafi， 拜拜。好啦，送咗 Wafi 之後咧，講講下時間又差唔多噶啦，咁我哋會又聽一節嘅係風暴消息啊。 上午10:15，香港电台一节风暴消息，8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台风海高斯已经减弱为一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00，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140公里，即是北纬22.4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过去数小时，本港风势迅速减弱。天文台会在上午11:00至中午期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初时本港西部高地的风力仍然会较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风暴潮影响，早上部分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淹浸或者海水倒灌。在过去一小时，塔门、沙洲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55、48和4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7、62和64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00、30:00、45:00和搭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司机在马路要时刻谨慎，落斜要转低波，有需要就轻踏刹车掣，保持适当车速。 在斜路泊车就要扭啱踩入波，拉紧手掣同熄匙。 万一喺快速道路坏车，记得先打死火灯，尽量驶离行车道，仲要熄匙，肯定可以安全离开车路先好落车。 落咗车就唔好留喺车路或者整车啊！运输署提你，喺斜路同快速道路要时刻谨慎。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人科专科医生马仲贤医生， 我哋而家系绝对要求咧，所有病人咧都系要戴住个口罩啦，除非话食嘢啊、饮水啲短时间啦，其余都尽量戴住口罩啦。除咗戴口罩咧，都会经常咧用譬如酒精搓手液，让病人清洁双手啦，尤其是喺你进食前后啦。咁我哋亦都会多咗清洁啊，避免有时譬如话你掂到人哋嘅床栏啊嗰啲啦。病人与病人之间呢，我哋都建议大家都系留喺自己个床啊床位嗰度，就唔好话企埋出嚟喺度高谈阔论啊咁样啦。咁因为呢太近密嘅接触呢都系有机会呢会互相感染啦。而家呢真系有不少嘅隐形病人可能喺个社区同埋喺个病房里面啦。咁但系我哋医护人员呢自己亦都要注意嗰个卫生啦，防护多啲啦，因为可能呢我哋系嗰个中间个途径呢造成一个病毒由一个病去第二个病人做嘅。咁我哋呢方面都要做得好啲。咁但系当然最重要就系如果个环境唔挤迫啦，活动系比较少呢，相互感染嘅机会就细啲囉。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时间嚟到早上嘅10:18，咁啊收听紧嘅呢一个咧系非常之特别嘅时段啊，亦都听到一把咧平时如果你系听开一台嘅时候咧，呢个时段咧比较少听到嘅声音。大家好，早晨，我系芭比林慧啊。 大家好，早晨，我系原子佩拔斯 啊。成日听到拔斯呢个名嘅，但系第一次合作就我哋 呢句说话我都可以讲，成日听到芭比呢个名喺二台出现，但系我都系第一次合作啫，同你 系啊。咁所以咧今朝早咧我哋两个就系都系主要同大家讲下啲风暴消息啦，同埋有啲。更新的情况咁都可以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二台啦，咁就会听到好多唔同嘅相关资讯㗎啦。 首先我哋要更新嘅同大家讲讲係地铁嘅消息喎。 係啦，冇错啦，咁因为台风海高斯啦，咁香港以下嘅交通工具运输服务呢係会受到影响嘅。同大家讲一讲港铁嘅服务方面呢係维持有限度服务，不过班次呢係较疏嘅。而港铁巴士服务呢仍然係暂停嘅。咁港铁服务如下嘅，咁讲返荃湾线，中环站至荃湾站係维持10分钟一班列车。观塘线黄埔站至调景岭站是10分钟一班列车，港岛线坚尼地站至到柴湾站是10分钟一班列车，南港岛线海怡半岛站去到这个金钟站这条线是10分钟一班的，将军澳线宝林站至到北角站是10分钟一班，康城站至调景岭站是15分钟一班的。咁讲下东涌线，香港站至到东涌站是10分钟一班，迪士尼线呢就是欣澳站至迪士尼站是20分钟一班的。而机场快线香港站至到博览馆站是30分钟一班，东铁线红磡至到上水站是10分钟一班的，屯马线一期启德站至到乌溪沙站是10分钟一班，西铁线红磡站至屯门站是10分钟一班，而轻铁呢是15至到16分钟一班。而港铁巴士方面呢，港铁是正准备紧呢为佢呢的重开工作呢是作准备的。那巴士服务方面，新巴同埋城巴呢所有路线呢现时是暂停服务的。那至于九巴同埋龙运巴士，所有巴士线呢而家亦都是暂停服务的。新大屿山巴士除了是37M、38B2、B2P 号线是由9:15起维持有限度服务之外，其余的路线都继续是暂停服务的。柏丽湾客运 NR330 的头班车开出时间，柏丽湾去到青衣是8:30，青衣至到柏丽湾就是8:50。电车服务是暂停的，山顶缆车服务仍然是暂停的。市民请继续留意着我们香港电台的最新交通消息。 继续是有关交通的消息的。运输署宣布因水管爆裂，筲箕湾道往中环方向近海眼街的唯一行车线现已封闭，驾车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市民要留意电台和电视广播的最新交通情况。另外有医院管理局发出的消息，医院管理局宣布辖下所有普通科门诊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包括物理治疗、职业治疗等服务和精神科日间医院，因为8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仍然生效，所以服务是暂时停止的。已经预约了的门诊病人请于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取消之后另外再约诊症的时间，医院的急症室就会照常服务的。如果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在今天的稍后时间取消的话，门诊和日间医院会在取消之后两个钟头陆续恢复服务的。另外今天22间普通科门诊诊所的样本派发这个样本瓶的服务都将会暂停的。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and just like the guy whose feet are too big for his bed, nothing seems to fit.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So I just did me some talking to the sun, 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got things done, sleeping on the job.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But there's one thing I know, the blues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Th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呢首咧，拔斯揀嚟嘅作品。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今日出门口嗰阵就系咁啦，个头有好多 raindrops， 好多雨水。 你冇担遮咩？ 有担遮都冇用啊！哇，一开门口出去大堂嗰下，哇，成地都系树叶，证明寻晚应该系大风大雨啦。 咁啊，所以咧，即系有时天有不测之风云啊，好似而家咁嘅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12:30，山泥倾泻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嘅。室外录的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咁我相信咧，打风嘅时候咧，尽量都系留喺屋企啦。不过如果必须要好似我哋咁样要出门口咧，就要注意住天气嘅情况啦。 望咧能够喺啲暴风雨嘅时候都将一啲正能量带俾大家啦。可不思 紧贴住我哋就有首首好歌送俾大家。 啱啊，啱啱为你送上呢一首作品咧，佢嘅声音大家一定唔陌生。佢系陈百强 Danny， 歌曲名字系《乘风破浪》。有时打风咧都可以当系一种对自己嘅正能量同埋鼓励嚟噶。 外面大风大雨，但系心境咧都依然可以保持平静嘅。 呢个都系一个好高嘅境界啊！要 系啊， 都唔容易。 但系咧，如果外面大风雨咧，自己坐置身一个安全嘅地方咧，会觉得别有一番风味噶。 亦都觉得系一件特别幸福嘅事情啦，因为可以有一刻嘅宁静同埋安稳。咁啊，所以希望咧，大家都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啦，会有定期嘅风暴消息更新嘅。 上昼十点半，香港电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台风海高斯已经减弱为一强烈热带风暴。在上昼十点，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140公里，即是北纬22.4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过去几个小时，本港风势迅速减弱。天文台会在上昼11点至中午期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初时本港西部高地的风力仍然会较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风暴潮影响，早上部分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淹浸或者海水倒灌。在过去一个小时，塔门、沙洲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55、48和4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7、62和64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1，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台风海高斯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天文台话会在上昼11点至到中午期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又话，过去几个钟头，本港风势迅速减弱，海高斯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然有一段时间吹烈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风暴潮影响，朝早部分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淹浸或者海水倒灌。港铁表示，露天路段的检查已经完成，现时露天段亦都可以提供有限度服务。另外，轻铁亦都逐步恢复有限度服务，而港铁巴士服务就继续暂停。现时观塘线、荃湾线、港岛线、南港岛线、东铁线、红磡站至到上水站、西铁线、屯马线一期维持每10分钟一班车。将军澳线北角站至宝林站10分钟一班车，调景岭站至康城站15分钟一班，迪士尼线20分钟一班车，东涌线1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30分钟一班，轻铁就每15至16分钟一班。天文台凌晨一度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有大澳海美店的负责人话，由于有在店铺的门口加装围板，暴风雨期间店内没有出现水浸。至于街道，水深就一度去到脚眼。有棚屋的居民话，午夜时候风势好大，潮水上涨，水位比平日高7至8寸。但由于当局有在海水入口位置加装防水闸，今次并没有出现水浸。他说，当知道强风即将来到，已经提早将屋内的物品放在较高的位置，但半夜风势强大，有铁皮和木板被吹起。又说当局和乡事会通宵有派人提供协助。卫生署宣布，美沙酮诊所已经恢复正常的服务，直至服务时间完结为止。 天气方面，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者以上。台风海高斯已经减弱为一个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点，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140公里，即是在北纬22.4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而入内陆并逐渐减弱。过去几个钟头，本港风势迅速减弱，天文台会在上午11点至到中午期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初时本港西部高地的风力仍然会较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风暴潮影响，朝早部分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淹浸或者海水倒灌。在过去一个钟头，塔门、沙洲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5、48和4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7、62和64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至烈风程度南至东南风，下午风势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报3428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5点，跌1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6，瑞士法郎0.904，加元1.317，人民币6.92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3101点，升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3.25美元，卖出1994.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公共交通安排，咁啊先讲港铁先啦。咁而家港铁咧露天路段咧都可以提供服务噶啦，不过咧部分嘅线咧，部分嘅线路咧。班次咧係有所調整嘅，咁其中機場快線咧就會維持每30分鐘一班，咁大家要留意啊。巴士方面啊，新巴、城巴、九巴、龍運巴仍然係暫停所有服務嘅，所有線路嘅服務都係暫停嘅。新大嶼山巴士咧就只可以提供37M、38。B2 同埋 B2P 呢四条线嘅服务，其他嘅巴士线咧都仍然系服务暂停嘅。电车、山顶缆车服务仍然暂停。咁啊，干线同埋桥嗰方面咧，之前咧汀九桥啦同埋青屿干线咧曾经系有车速限制嘅，而家都回复正常噶啦。青屿干线啦、汀九桥啦，仲有昂船洲大桥咧，都系回复翻原来嘅行车时速。港岛路面方面，筲箕湾道近住海岸街咧，因为水管爆裂嘅关系啊，之前咧去中环方向就封闭部分行车线。最新安排咧就系而家筲箕湾道去中环近住海岸街嗰段咧系全线封闭，所有经过嘅车辆咧就需要改道行驶嘅。经过时间咧，请留意交通警员或者工作人员喺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联合广播。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广东广西新时段每晚10点半开讲，星期一有马领城。 由呢个伊朗革命卫队严密守护，老鼠都冇只走入去嘅，咁佢居然系准确命中， 仲要 全部炸中，即系等于上次以色列炸过伊拉克啊， 系啊， 亦都炸过叙利亚，都系来去无踪。 星期一至五晚晚10点半至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好啦，咁啊，继续咧，亦都有林慧啦，同埋有袁子佩喺直播室嗰度咧，陪住大家喺呢个风暴嘅时段嗰度啊！ 呢个系一二台嘅联播节目，特别为风暴而设嘅。先同大家讲一啲运输署嘅消息啊！运输署咧就话系青屿干线较早前喺实施紧嘅临时车速限制嘅措施咧，现已取消啦。而关于丁九桥就系较早前喺丁九桥实施嘅临时车速限制措施，现已取消。而昂船洲大桥较早前实施的临时交通措施呢现已取消，市民请留意电台电视广播的最新交通消息和现场的交通标志。 嗯，这些都是一些经常会更新的措施和交通安排，所以大家都听实收音机，听着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二台，都可以知道很多更新的资讯的。 Barbie 平时的10:39，你会做紧咩噶？ 我应该喺写字楼度做紧啲文书嘅工作咯。 哦，即系你已经开始翻工，努力工作中噶。 系啊，其实咧嗱，好得意嘅。我哋咁样讲，可能啲听众会有啲混淆噶。咁啊，因为咧喺香港电台工作咧，就唔单止系做幕前嘅工作啦，即系唔单止净系朝头早做节目嘅。咁啊，反而都仲会有好多咧其他嗰啲行政嘅工作啊，或者系一啲杂项嘅工作啦，都数之不尽啊，咁多唔同嘅嘢可以做嘅。 呢个时间应该系你啱啱做完晨光第一线。就翻上樓處理文書工作啦， 係啦， 我就同你啱啱相反，呢、這個時候咧，我就應該仍然係啱啱開始咗冇幾耐啦，做香港暖流，因為香港暖流咧喺第五台係朝早10:00開始嘅，乘機賣廣告啊， 咁樣啊，咁好似真係今次我哋兩個即係嚟自唔同嘅頻道嘅主持啦，咁就嚟到呢度咧，其實呢度都幾得意嘅，因為咧今日我哋自己身處呢個直播室咧，我係第一次入嚟嘅啫， 係咪啊？ 係啊， 呢度係一台嘅直播室嚟嘅，咁但係 Barbie 係二台嘅同事， 系啦， 拔丝系五台嘅同事， 系啊，所以我今朝早翻到嚟嘅时候就，咦，我都未试过用呢度啲嘢嘅吓，睇下得唔得噶，咁但系咧 ，OK 嘅，咁即系好多时咧自己要有啲信心，同埋自己唔好咁惊，咁咧通常都冇乜嘢嘅，所以正能量好紧要，我觉得 呢个就好似我哋去面对有风暴啊，天气幻变，但系我哋以不变应万变，去到唔同嘅直播室认识唔同嘅同事，我哋嘅联播节目。依然都会喺度陪住你， 冇错。咁所以咧，今朝早咧，希望咧，即系透过音乐啦，同埋我哋大家倾下偈啦。二台咧，平时呢个时段咧就系风骚快活人嘅，咁有桂花田啦、黄耀祖啦，同埋曾志豪啦。咁但系今日咧嘅时段咧都变为系我哋两个嘅声音啦。咁希望大家咧多多包涵啦，令我哋咧都有多啲嘅力量，帮你哋咧喺风暴之中咧提供更加多更新嘅资讯啦。 置身失意空间，盼雨水冲去彷徨，愁怀愁思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遗忘眼里暗淡着希冀。在某雨夜，我心哀别离，置身雨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风急雨下，假装想鲁莽，哪知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雨变宽，雨也变宽，心宵雨里陌路徘徊，孤单的心。 想不记起，遗忘眼里暗带着希冀， 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自身而纵哭泣入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 我呢首歌咧都系阿拔斯嘅选择嚟嘅， 每一次下雨天都要听呢一首下雨天。 你系咪真系都有呢个习惯嘅自己？ 真系噶，又独行旧地咁样咯，但啲路会唔同咗样咯。 喂，但系咧落雨湿湿咧，如果就算要行边度都好啦，真系小心啲啊！特别系驾驶人士啊，都要分外留神，小心啲揸车吓。 上昼10:45，香港电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台风海高斯已经减弱为一强烈热带风暴。在上昼10:00，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140公里，即是北纬22.4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过去数小时，本港风势迅速减弱。天文台会在上午11:00至中午期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初时本港西部高地的风力仍然会较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该远离海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风暴潮影响，早上部分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淹浸或者海水倒灌。在过去一小时，塔门、沙洲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55、48和4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7、62和64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趁呢个机会咧，都好想问一下咧，拔丝啊，平时咧如果打风嘅时候咧，唔使翻工嘅话咧，你通常会做啲乜嘢咧？ 通常啊，标准答案就系扭开收音机啦，紧贴风暴消息啦。咁但系同时间，因为耳仔听收音机啫，咁你个身体其实其他部分可以使用嘅，睇下书啊咁样咯。 呢个就系听收音机嘅好处啦，即系可以听住，系啦，做好多其他嘢都得嘅。 但系咧，今次嘅打风咧，引嚟咗一个迷思啊！ 咩迷思啊？ 因为而家系疫情期间咧，好多打工仔都可以 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咁平时咧打风咧就知啊，唔使翻工。究竟今日使唔使翻工噶咧？咁你觉得使唔使啊？ 我自己我都唔知嗱，我自己本身咧，因为我系冇呢个迷思啊，因为我逢星期三系放假嘅本身。 哦，系啊， 系啊，所以其实打唔打风对我嚟讲嘅影响，只不过系我今日到底使唔使翻嚟当风假嘅啫。咁但系咧，我都有听过，即系身边有啲朋友咧，尤其是而家喺社交平台咧，都好多人会去估下嗰个风暴嘅路径啊。估啊，佢大概啲时序系点啊？即系几点钟可能会减弱啦个风势咁，亦都有啲朋友咧比较精于去睇嗰啲天气图嘅时候咧，又会分析一下啦咁。大概而家咧距离香港位置系几远啦咁。咁大家都有讲过呢样嘢嘅。咁有啲留言嘅朋友就话啦，其实我而家都在家工作噶啦，似乎就算嗰个风球咧系点对我嚟讲都唔系好大影响，因为唔需要担心会即系突然之间咧。其实打工仔最惊咧，我觉得唔系话。需唔需要嗰一刻翻工？反而系谂，如果个风球取消咗之后，点样翻工 啊？ 系啦。 因为真的很难的，即是可能人潮啦，大家逼埋晒在同一个时段去找车搭啦，咁又未必好多的公共交通工具即时会回复返原来的班次啦。 但呢，我哋香港经历过多年山竹之后呢，大家发现咗一种香港精神。 係点行山？ 有人就会话係冇嘢可以阻到香港人要返工㗎。我哋要决定要返工，係会攀山涉水都一定会做得到。咁有啲网民啦就去查一啲资料，咁就睇下啲劳工处嘅资料，就话呢啊，如果打八号风球啊、黑色暴雨警告啊，或者极端天气嗰啲情况呢，咁雇主呢就要订立啊，同啲打工仔就话除非你係必要人员啦，咁尽量都唔要你返工嘅。咁所以平时呢就话唔使返啦。咁但係而家同我哋已经同个环境冇关系咧，喺屋企已经受到保护啦嘛。咁所以有啲人力资源顾问就话咧，呢个咧系有得斟酌嘅。咁翻去同翻去老细慢慢倾啦，咁样。 咁我觉得如果喺正常即系唔影响人身安全嘅情况底下，都可以继续做嘢嘅话，咪继续做咯。 系啊，呢、這个几特别啊，即系又有打风，又有疫情，究竟使唔使 work from home？ 不过我觉得咧，无论点都好啦，即系疫情好，或者咧面对住恶劣天气咧。心中如果有阳光呢，都会是晴天呢。 天上有青空一片，藏着了风雨，藏着你我美梦幻想，一路往是偏远漫长，爬越了弯角，前面会有你我方向。 宣布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讲多次了，天文台取消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 没错，所以现在暂时生效的就是山泥倾泻警告、雷暴警告和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继续留意着我们。 这世界已换了季节吧，远看处处铺满了鲜花，再次赞美有情人可我歌唱，寻觅最爱与 阳光路上咧，只要你自己心态系开朗嘅话，条条路都系可以充满住阳光啊！ 每次听完呢首歌，人个心情都会开心翻晒嚟， 咁就好啦。跟住有啲朋友咧喺屋企，如果自己对住四埲墙会寂寞，所以拣嚟跟住落嚟嗰一首作品，通常听完咧都唔会再有寂寞嘅感觉噶啦。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二台联播嘅呢个时段啦，咁啊除咗咧有林慧之外咧，亦都有 拔丝， 系啦，希望你唔会再系好似陈绮贞嘅呢一首作品一样，还是会寂寞啦，唔会啩？不过都问下拔丝啦，你其实自己屋企咧打风嘅时候咧，会唔会都预早做啲防风嘅准备咧？ 今次我哋嘅准备就犀利啦！ 吓、啊，真系 啱啱我屋企喺两日前完成咗装修， 换、 哦、咗新嘅铝窗。咁跟住我爸爸非常之兴高采烈，因为呢一次嘅打风， 咪想测试下 就可以测试到啦。 同埋咧，喂，你啱啱整完咧，有啲咩即系 touch wood 有咩喐咧，都仲有得保守， 仲可以揾翻个装修师傅嚟。哇，唔掂、啊，有呢个台风帮你验一验。而经过昨晚，昨晚真系好大风，佢啲窗咧砰砰声， 系啊， 佢 安然度過，冇漏水。 O K O K。 以前就唔係啦，以前真係要摺膠袋啊、摺毛巾啊。今次有一個突破啊，喺我屋企。 咁你好彩，因為我好記得我嗰陣時新屋裝修咧，又係好快遇到一次嘅颱風啦。跟住係嗰啲窗邊滲水咯。 哎呀，咁你咪要抹咯？ 抹都不特止啊，係因為佢咧，因為又係啱啱新裝修咧，啲牆紙其實都仲係未乾得透啊。 哎 呀，咁就好麻煩啦。咁啊，結果即係又要再整過啦。咁但係亦都好似阿伯斯話齋啦，好彩。嗰、那个嘅施工期咧，啱啱完咗冇耐，咁所以你要揾翻啲师傅嚟做跟手咧，都仲 O K 嘅。 所以咧，天气系最好嘅验收方法啊！ 系啦，咁啊呢个时候咧都要听一听咧唔同嘅消息先啊！ 正式获提名，对佢同屋企人嚟讲，意味住全世界。佢喺社交网站嘅贴文就话：接受民主党提名系一生嘅荣幸。拜登将会在当地星期四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7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全部是境外输入病例，分别来自上海、广东、浙江、陕西和山东，没有新增死亡或者疑似病例。另外新增14名无症状感染者，两人当日转为确诊，仍然有345人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计84,888人确诊，4,634人死亡，79,685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8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者以上。在上午11点，强烈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150公里，即是在北纬 22.5 度、东经 112.7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过去几个钟头，本港风势迅速减弱，天文台会在中午前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横澜岛、塔门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3、56和4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5、68和65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至烈风程度，南至东南风，下午风势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和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报343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8点，跌139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265，瑞士法郎8.578，澳元5.613，加元5.89，新西兰元5.118，欧元9.2528。每百日元兑港元7.34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321。日经平均指数报23,101点，升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4.04美元，卖出1,995.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公共交通安排先咧，先讲下巴士啦。巴士方面咧，就新巴、城巴、九巴同埋龙运巴士咧，所有嘅线路咧仍然系暂停服务嘅。新大屿山巴士线咧就有四条可以提供有限度服务嘅，包括37M、38、B2 同埋 B2P 就可以提供有限度嘅服务。咁至於港鐵方面咧，基本上港鐵咧而家就可以提供服務。咁但係班次方面咧，那個列車嗰個班次咧係會有所調整，咁啊慢咗嘅，咁啊冇咁密啦啲班次。電車同埋山頂纜車嘅服務咧就仍然係暫停。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服務、港珠線啦同埋港澳線嘅服務咧就仍然係暫停嘅。路面方面咧，港岛筲箕湾道咧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筲箕湾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海岸街嗰度咧，现时系封咗路，不能够通车。咁啊，经过时间咧，请留意喺现场工作人员嘅指示啦。 九龙方面，九龙塘南开下道部分路段就有紧急的水务维修。南开下道介乎窝打路道至剑桥道，即是宣道小学对开那段，第二和第三线都是有封路措施的。干线方面，青屿干线丁九桥和昂船洲大桥就回复正常的时速行车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联合广播。 前日个天花先有石屎跌咗落嚟，依家又轮到厕所喉漏水，唉。 妈妈，申请市建局的有需要人士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啦。计划会为合资格的长者、综援或伤残津贴自住业主提供最多80,000元资助，在单位或者大厦公用地方做维修保养工程。 咁好，改善居住环境，住都住得安心啲啦。 等我打去3188-1188了解多啲先。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货柜码头群组激增，关唔关嗰度一啲嘅设施事咧？职工盟嘅统筹干事王宇来。 休息室个地方咧唔系好大嘅，基本上系床贴床嘅，同一张床头嘅位置系有机会有唔同人咧去瞓嘅，咁所以极大可能咧系休息室发生咗呢个人传人感染嘅状况。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西杰啊，你感唔感觉到啲嘢啊？ 会有啲咩啊？顺， 呢度嘅环境搞到我周身都唔聚财，我对呢啲嘢好敏感噶。唔顺啊，即刻攞个辐射仪俾你探测下啦。 咁咋嘛？定啲嚟，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天文台团队分享下环境辐射监测计划， 而我就会继续主理天文台全力支持嘅大气候气象问答比赛，预埋你噶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我哋喺度研究紧，到底好敏感对辐射嘅话，咁即系点咧？ 天文台到时就会教我哋啦。天文台咧，亦都有一个最新嘅消息要话俾大家听嘅，就系3号强风信号生效。3号强风信号生效嘅，预料本港平均嘅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现时嘅风力咧仍然好强劲，切勿松懈防风措施。小型嘅船只咧，而家离开呢个避风塘嘅话，系仍然有危险噶。讲多次啦，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 太阳星辰即使变灰暗，心中记忆一生照我心，再无所求，只想我跟你，终于有天能重遇，又再共行。 梗系要放翻个太阳出嚟啦，而家系咪先？难得嗰个风暴咧，即系稍微开始减弱咯。打风嘅时候咧，听一啲特别咧可以鼓舞到人心嘅歌曲，亦都希望咧听住收音机嘅你咧，个心同我哋一样都可以暖一暖啦。 全因身边的你做温暖，赠这普通。的我今温暖，何会爱他人？自知即将要分别，暗暗把你藏在心，亦知尽管会伤感，我也觉不枉过这生。是闪身过，门看见。 世界将似全陌生，但只当把你思念，我会再欢笑得真。 实质是哪个唱的了吧？ 张学友， 冇错啊！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即系希望咧可以多啲正能量嘅作品咧带到俾大家嘅时候咧，咁啊，台风虽然咧好多天气嘅信息咧都系瞬息万变嘅，咁啊，但系咧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咧，都会有阵间陆续可能好多嘅消息咧都会同你更新咧， 同大家讲讲天气啦。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3号强风信号生效啦。 Yeah. 首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You're Not Alone， 希望听住我们电台都不会令到你有寂寞的感觉。有些消息要跟大家讲一讲的。 司法机构宣布，由于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上午11点仍然生效，今日所有法院、审裁处的聆讯会延期，法院、审裁处的登记处和办事处亦都会继续暂停办公，直至另行公布。 另外有些家长或者老师都可能想一下，到底今日日校的安排是怎样呢？宣布了，所有日校今日即是8月19号都是暂停开放给学生的。所有日校今日8月19号都是暂停开放给学生的。当这种天气都挺恶劣的时候，有时人的心情都可能会想起一些以前的回忆的。为你揀来一些都挺有张力的作品。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 提提各位啦，而家咧三号强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噶，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咁啊伴随住咧都有山泥倾泻警告同埋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12:30钟。所以头先讲到咧司法机构嘅宣布，讲到话咧这个热带气旋警告嘅影响啦，所有法院、审裁处嘅聆讯咧系会延期，咁同埋法院啦、审裁处嘅登记处同埋办事处仍然系暂停办公，直至到另行通知嘅。三号强风现正生效，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二台联播嘅呢一个时段。今朝早咧这个时间咧就有林慧喺呢一度啦，同埋亦都有拔丝嘅，为你送上一连串嘅一啲作品，希望咧我哋都可以风雨同路，无惧呢一个强风嘅吹袭。三号强风信号啫，咁啊希望咧晴天快啲翻嚟啊！ 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 有一啲嚟自医院管理局嘅消息，医院管理局宣布，由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已经取消，辖下所有嘅普通科门诊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包括物理治疗啦、职业治疗、 治療等的服務和精神科日間醫院都會在下午兩點恢復服務。下午兩點恢復服務，經電話又或者手機程式預約診症，而受到颱風影響而未能夠就診的普通科門診病人就可以在八號烈風或者暴風信號取消後一個鐘透過電話預約系統又或者手機的程式另外再約過診症的時間。在普通科的門診已經預約了復診日期的長期病患者和專科門診病人，就可以在辦公時間致電有關的診所另外再約過診症的時間。另外在22間普通科門診診所的樣本瓶派發服務將會在明日恢復。 咁啊，多谢晒阿白师同我哋讲嘅相关资讯啦。咁大家真系啦，喺呢个嘅台风咧，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嘅时间咧，如果真系要出门啊，或者原有一啲安排咧，就继续听住一啲相关公布，唔好咧摸门钉咁样就好无辜噶啦。 人的快乐在乎学晓得求，另类不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只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莫非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天莫非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越抱着只会越嬲，知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不起，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天不起，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就已足够。人算天不起，简单一个道理，怎么竟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天莫欺，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如果有一天战争与饥荒充斥全个地球，别害怕，你心我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奋勇好朋友。 我自己咧，每一次心烦嘅时候咧，我都好中意攞呢一只歌出嚟听嘅。 因为人善天不欺。 系啊，只要真系要相信呢个道理啦。因为好多嘢咧，可能遇到好多嘅事情啦，令到你都会好怀疑啊，到底咧而家呢个方向或者而家身边嘅人咧，系咪啱嘅人咧，系咪可以信任咧？咁但系经过呢啲种种之后咧，仍然都系选择善良。咁呢一个亦都系令到自己咧最快乐嘅一个方法嚟嘅。 所以华仔就出嚟提你，简单一个道理系时候要看透啦。 系啊，送上刘德华嘅《如果有一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上午11点1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取代8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天文台提醒市民，现时风力仍然强劲，切勿松懈防风措施，小型船只现时驶离避风塘仍然有危险。截至上午10点前，政府1823热线和康文署共收到44宗冧树报告，渠务署接获2宗水浸报告。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9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社区感染个案有283宗，主要集中在首都圈，累计确诊病例16058宗，死亡病例维持在306宗。在首都圈地区，爱第一教会的群组感染加速蔓延，相关的病例新增138宗，累计457宗，其中十几宗曾经在今个月8号和15号在光法门广场参加集会，位于首尔市江南区和永登浦区的写字楼，以及是京畿道波州市一间的咖啡店，亦都发生群组感染，相关病例不断增加。韩联社报道，虽然当局针对首都圈全面实施社交距离限制第二阶段措施，但是疫情已经从首都圈地区蔓延到全国各地，疫情形势非常严峻。美国民主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拜登为总统候选人，挑战寻求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大会一连4日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举行，因应新型肺炎疫情，主要在网上直播。拜登透过直播向支持者表示感谢，又说正式获提名对他和家人来讲意味着全世界。他在社交网站的贴文就说，接受民主党提名是一生的荣幸。拜登将会在当地星期四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天气方面，3号强风信号在上午11点10分发出，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11点，强烈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150公里，即是在北纬 22.5 度、东经 112.7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当海高斯不再对本港构成威胁，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横澜岛、塔门和大老山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3、56和4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5、68和65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南至东南风，风势逐渐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3号强风信号同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报344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3点，跌1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7，瑞士法郎0.904，加元1.316，人民币6.921，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7点，升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5.29美元，卖出1996.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有关公共交通安排先啦。咁啊，先报告地铁先啦。咁啊，港铁方面咧，基本上咧就陆续系回复正常服务噶啦。巴士线方面有新安排讲俾大家知嘅。咁啊，新巴同埋城巴，除咗六啦，六号 X、九、十一、十二 A、十四、十五、41A、43M、63、73、76。 260971同埋973号暂停服务之外咧，其他线路咧系陆续系恢复服务嘅。咁啊，九巴同埋龙运巴方面咧，除咗91线暂停服务同埋94、99号线要改道行驶之外咧，其他线路咧就恢复有限度嘅服务。至于新大屿山巴士线方面，除咗37M、38、B2 同埋 B2P。由9:15起维持有限度服务之外咧，其他嘅线路咧仍然系暂停嘅。咁啊，地铁就讲过啦。咁啊，讲路面方面啦。咁啊，筲箕湾道咧，之前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筲箕湾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海岸街咧，曾经系全线封闭嘅。而家最新安排咧，暂时系封路重开先。筲箕湾道去中环，咁啊，现时嘅封路咧系暂时重开嘅。咁九龙方面咧，南开下道就因为紧急维修嘅关系啦，南开下道近住宣道小学对开嘅二三线就继续有封路措施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联合广播。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哇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186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How do we say 扭亲只脚 in English？ 有听众就问萧叔叔，哎，扭亲只脚，我哋英文点讲咧？其实通常咧都系好简单嘅一个字咧，就系 twist， T W I S T。咁啊，扭親腳踭或者腳腕咧，我哋叫做咧 ，I twisted my ankle and I can hardly walk。咁咧，我扭親只腳踭啊，咁咧差唔多行唔到咁滯啊。Okay, I twisted my ankle。咁如果扭親膝頭哥 ，I twisted my knee，my right knee for example， 右手邊嘅膝頭哥。咁啊，扭親手得嘅 ，I twisted my arm and it really really hurts。咁咧就系两个扭亲只手啦，咁啊非常之痛痛猪啊！哎呀，好，下次再倾。Twisted, T W I S T。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 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 M 萧叔叔。 学到嘢嘛，白师 ，Twisted 。 学到呢个字咯， 啱啊啱啊啱啊！即系希望咧，大家咧喺呢一个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嘅时候咧，都唔好四围走啦，以免咧就好似头先啊萧叔叔咁样讲咧，阵间扭亲就大件事啦。 今朝咧嘅经验咧，有我发现咧，台风下咧，就算你企定定喺度咧，都要保持冷静， 即系点望？ 因为有啲嘢咧，真系你估佢唔到啊！话说咧，我哋公司好好嘅，即系为咗保障我哋安全啦，要翻嚟嘅员工会尽可能都安排车辆。俾我哋啦，而嗰啲车咧系会有啲铁丝网咁样嘅， 系保护住佢嗰啲玻璃嘛， 去铁窗边缘咁。 你有冇呢个感觉？ 有。咁今朝咧，我就喺一个指定嘅地方，喺屋苑附近啦，就咧就等一啲属于我哋政府嘅车，政府车嘅车牌，如果听众知道咧，都会好多时会系 AM 开头啦。咁我约。差不多约定的时间，有一架类似咁样嘅铁窗边缘有罩的车，又嚟到去我嗰个等嘅地方嗰度，咁跟住系 A.M. 咁我上車啦，上車咧，架車係冇人嘅、哦，得、個車長就話：車長辛苦你啦咁樣。我仲仲問咗句係咪翻香港電台啊？佢話：啊係啊係啊咁樣啦。 嗯，佢答你係嘅， 係啦，好含糊，係啊係啊係啊。跟住佢自顧自咁樣，跟住我講一啲我都唔記得咗講咩啦。然之後咧，我就話唔好意思啊，我講住幾多地幾多點咧，要翻到去電台啊。佢話係啊，咁我要輕輕揸快少少啦，但係天雨路滑，我話我知天雨路滑，小心駕駛。咁跟住咧，去到冇咁上下，開始人上車咯。 嗯哼， 但系咧，你會發現咧個氛圍咧，嗰啲人咧唔係平時電台見到嗰啲人嘅感覺嚟嘅。咁嗰啲係咩同事咧？我諗下，然之後咧個車長就話：，哎，我哋仲要去赤柱啊，仲要去香港仔接人啊。跟住我見時間已經一分一分咁樣過去，我哋要趕住翻嚟做節目噶啦嘛。跟住我就再問多次。车长，我要做节目、哦，跟住佢系啊系啊系啊，跟住、我忍唔住，我提高声话话，请问系咪去香港电台噶？ 发现唔妥啊！突然之间喺嗰一刻， 系啊，因为佢话要去赤柱，我谂下再去埋赤柱应该会迟到噶咯， 冇理由噶咁。 跟住最后咧，佢先恍然大悟，佢话吓咩香港电台啊？ 嗰一刻先听到你讲话，原来之前想讲嘅做节目或者赶住翻嚟， 系、 原来就喺呢间公司啦。 我同佢牛头唔搭马嘴咗好耐， 但系佢头先应女顾一开始嘅时候， 系啊，跟住我话不如咁样啦，你而家俾我落车啦、我自己用方法翻嚟啦咁。跟住一落车，因为头先我咪话佢又系差唔多型号咁嘅车，有铁丝网，又要系 AM， 又要系嗰个时间。 系 我望一望架车。架车车身写住食物环境卫生署，我就谂如果我冇出声嘅话，可能我就同咗其他好多食环署嘅工友今日去完成其他打风期间嘅任务，就唔系翻嚟做节目呢个任务啦。 系啊，咁都好彩你叫做咧，即系中途发言吓，咁啊都叫做幸补不失啦。如果唔系就变咗我一个人喺度做啊，系啊，真系啊。不过咧，即系再提一提大家啦，一啲重要嘅天气信息就系咧，三号强风信号咧系现正生。生效嘅咁，伴随住亦都有山泥倾泻警告啦，同埋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中午嘅12:30嘅。咁啊，多啲留意住天气情况啦。如果可以咧，唔出去住嘅话咧，我觉得依家都系唔好出去住咯。 大风大雨啊， 系啊，即系多多注意自己嘅安全啦。咁但系你话如果系本身喺啲工作中嘅，或者系真系要揾食嘅司机啊，咁咧就真系请你啦，都要留神啦，睇住个路面情况，同埋要慢驶啊。 都系嗰句啦，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啊。 嗯， 与你 MSN 像两个小孩。 好多人咧都可能好心急噶啦，即系知道咧而家咧叫做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啦。咁好多打工仔都急住啊，会唔会咧？如果真系需要咧，本身都要翻公司做嘢嘅同时咧，就睇下个交通安排系点样咧？ 都会好想问嗰啲交通，你还在不在啊？ 系啊，冇错。所以拣嚟呢一首咧，都希望可以帮你轻松一啲嘅作品，梁静茹嘅歌曲，歌曲名字叫做《你还在不在》。当然可能要翻工，同埋留喺屋企安安全全呢一种感觉咧，有时都几挣扎噶吓。 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 见到阿拔斯都有跟住上一齐唱、哦， 爱与痛的边缘、哦，王菲代表作。 嗯，咁所以咧，即、就、系、是、希望咧，伴随住咧有好嘅音乐咧，亦都可以令到你咧精神啲啦，同埋喺呢一个咧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嘅日子，都可以加添一啲嘅正能量啊！ 同大家讲讲一啲运输署嘅最新消息啦。运输署就话，因为台风海高斯，香港以下呢啲公共运输服务咧系会受到影响嘅。先嚟港铁服务，香港天文台公布咗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港铁服务将会逐步加强至繁忙时段嘅班次，嚟应付增加嘅乘客量。港铁服务安排如下：荃湾线中环站至荃湾站两分钟一班，观塘线黄埔站至调景岭站两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站至柴湾站两分钟一班，南港岛线海怡半岛站至金钟站三分半钟一班，将军澳线宝林站去北角站三分钟一班，康城站去调景岭站八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香港站去青衣站四分钟一班，香港站去东涌站八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欣澳站去到迪士尼站二十分钟一班，机场快线香港站去博览馆站十五分钟一班，东铁线红磡站去到上水站三分半钟一班，屯马线一期启德站去乌溪沙站三分钟一班，西铁线红磡站去屯门站三分钟一班，轻铁方面就十至二十分钟一班，港铁巴士会维持正常的非繁忙时段班次。 好啦，咁喺呢个三号强风信号底下，到底巴士嘅服务又系点样呢？咁啊，新巴同埋城巴方面啊，除咗六号、六号 X、九、十一、十二 A、十四、十五、四十一 A、四十三 M、六十三、七十三、七十六、二六零、九七一同埋九七三号咧系暂停服务之外咧，其余嘅路线咧系会陆续恢复有限度服务噶。咁至于九巴同埋龙运巴士方面啦，除咗第九十一号线咧系暂停服务，同埋第九十四、九十九号咧系改道行驶之外咧，其他路线亦都系陆续恢复有限度服务噶。咁至于新大屿山巴士啦，除咗三十七 M、三十八 B 二。B2P 路线咧系由九点十五分起维持有限度服务之外咧，其他路线咧就暂停服务啦。珀丽湾客运咧，咁 NR 三三零同埋 NR 三三二咧系维持住有限度服务噶。咁至于愉景湾交通服务方面咧系暂停服务噶。咁啊，包括咗嗰啲班次咧嘅名称咧就系 DB 零二 R 啦。咁而另外啦 ，DB 零一 R、DB 零三 R 同埋 DB 零三 P 咧就系维持住有限度服务噶。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服务就是暂停服务的。电车方面，其实服务由十一点钟开始就会陆续回复正常了。山顶缆车服务是继续暂停的。大家继续留意着我们香港电台的最新交通消息和一些风暴消息的广播和更新。打风再加上一些恶劣的天气的时候，人就可能会冻一点。咁我哋嘅工作就係希望透过一啲音乐啦，同埋我哋嘅对话俾啲温暖你呀。 还是记起在这恶劣冷天气，长路更冷，将心枯死，谈话也没有心情，凌乱雨点令你痛也痛得凄美，谁令你爱上又再别离，但霸占你的心底，莫说这是否浪费，无尽心意爱护你，明白这是我每日爱多一些，我痴心早满泻，连夜细雨会否将一些伤痛磨洗，从未对你说我的心早向你，凭藉两眼接触交换热情和安慰，我没法开心，如果要忘记这一切，沉默雨天在这个冷冷冬季，如没有你内心冰冻，曾令我梦里昏迷， 记起，在你眼里太多隐蔽，从没有介意在你寂寥聆听着你往昔悲凄。莫说这是否浪费，无尽心意爱护你，明白这是我每日爱多一些，我痴心早唤醒。连夜细雨会否将一些伤痛磨洗，从未对你说我的心早向你开启，凭藉两眼接触交换热情和安慰，我没法开心，如果要忘记这一尽心意爱护你，明白这是我每日爱多一些，我痴心早满泻。连夜细雨会否将一些伤痛磨洗，从未对你说我的心早向你开启，凭藉两眼接触交换热情和发开心，如果要忘记这一世，会否将一些伤痛磨洗，从未对你说我的心早向你开启，凭藉两眼接触交换热情和安慰，我没法开心，要忘记这一切。 听歌咧，真系好反映到年龄啊！我发觉咧，我个人好老啊。 点解啊？ 因为咧，麦斯你好似好少听呢一类歌啦。咁所以我就觉得，诶，点解我头先拣嗰啲我自己咁熟嘅，全部识跟住唱嘅？ 讲老，我嚟自香港电台第五台噶。 诶、哎，但系你哋嗰啲主持全部都好年轻噶。 我哋播啲白光等着你回来啊！ 咁啊，学到嘢。系啦，咁啊呢个时候咧，都真系即将咧，阵间十二点钟之后咧，就会分途广播嘅。咁一台咧系咩节目啊？白先， 一台咧我哋就会有呢个五间新闻天地。 嗯，咁而二台咧就会交翻俾风骚快活人嘅时段噶啦。 而五台同普通话联播嘅节目咧，就会系新紫荆广场由杨紫荆主持嘅。 嗯，系啦，咁所以咧今朝早咧林慧啦同埋白先咧两个就陪住大家咧去到而家啦，即系中午十二点稍后之后咧就会分翻开咁多个台咧。各自各有你哋都好期待嘅节目主持翻嚟啦， 即系我哋会一同行出呢个直播室，然之后翻翻去各自唔同频道嘅单位嗰度。 冇错冇错，咁不过咧，即系喺十二点钟之前咧，都真系要再提一提大家，而家咧三号强风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十二点半钟，亦都有山泥倾泻警告。好啦，白先要同你讲声拜拜咯， 拜拜， 下次希望再有缘再聚啦，拜拜。 点海高斯集结喺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170公里，即系喺北纬22.7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当海高斯唔再对本港构成威胁，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6至4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57和46公里。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南至东南风，风势逐渐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三号强风信号和山泥警社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报344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3点，跌145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259，瑞士法郎8.574，澳元5.608，加元5.888，新西兰元5.118，欧元9.246。每百日元对港元7.3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18。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0点，升7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2.39美元，卖出1993.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啲公共交通安排先啦。港铁方面咧，港铁嘅服务咧就基本上就系回复正常噶啦，陆续回复正常。咁啊港铁咧就话咧会陆续行朝早繁忙时间嘅班次，咁啊以便疏导人潮嘅。咁而家港铁就嘅服务啊陆续回复正常噶。巴士线方面呢，新大屿山巴士线除了1号、2号、3M、4、11、21、23、34、36、37H、39M 和 B6 号就维持有限度服务， 37M、38、B2 和 B2P 呢就会陆续恢复正常的。咁至于珀麗灣客运方面咧，珀麗灣嘅第 NR330 同埋 NR332 就维持有限度服务啊。山顶缆车服务咧仍然暂停，电车服务咧就陆续回复正常嘅。路面方面啦，而家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咧，青龙头段就比较多车。咁九龙方面咧，九龙塘嘅南开下道近住宣道小学对开段咧，有啲紧急维修啊，咁所以嗰度咧第二同埋第三条行车线咧有封路措施，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哎，不是黑炮黄队，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炮、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学界超星 道，唔好心急啦，我哋而家咪翻紧嚟咯。 欢送快活人即将开始啊！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风骚正安队队大赛，用电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 如果不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 漏电好容易玩完啊！ 如果唔想咁快就玩完， 就一定要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啦、啊。 仲要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数直按短剧。 电力工作要安全，谨慎检查拆万全。 完。 一套警察制服就代表一个抱负，一个承诺，要维护法纪，维持治安，保障市民嘅生命财产，使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稳定的城市之一。呢度是我哋嘅家，警察同市民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打警察热线25277177。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俊，今年23岁，是理工大学环境及都市设计学系的上届毕业生。咁我由 E1 开始已经接触护木球，曾经攞过香港护木球公开赛冠军，上年好荣幸可以以队长身份为理工大学攞到首个护木球男子团体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好好，執返啲眼耳口鼻，執返啲眼耳口鼻。 喺度喺度喺度。 係啦，休返條褲，休返條褲。係阿Tony點啊？你遮好頭未？遮好頭未？ 我不嬲有著褲，唔使特別休返條褲。 係我休啫，我休啫，憂國憂民憂褲憂裙啊！真係。係 啊，我真係冇啊，我冇梳頭翻嚟啊。 睇得出，睇得出。 咦，你梳好個頭先，我啱啱就係想咁樣講。 係啊，喂，咁我哋嚟咯，嗱，預備咯，集合咯，一。二个半，二又三分一，一二三，早晨，早晨，早晨，系啊， 虽然而家系几点啊？12:11啦， 系啦，直播室里边咧有曾志豪咧，有桂花田咧，同埋 Home Office 有你， 系啊， 系啊，有我黄耀祖啊，但系我想讲咧，其实我虽然喺屋企啦，但系同时间咧，我喺屋企咧用唔同嘅电脑咧系 mon 住唔同嘅报章杂志嚟睇紧咧，不论喺呢个红隧转车位咧，都系急。即系赶住去翻工嘅情况啦， 仲 有喺地铁入边嗰个情况是如何嘅咁样，我都算系战地记者嚟噶咁样。 冇错冇错，嗱，咁我哋咧先 update 咗咧最新嘅天气啦。虽然头先你都听咗100次噶啦，但系咧谨慎嘅嘢咧，重要嘅嘢咧讲300次。 喺、我哋嘅节目开始未讲过嘛， 系啦， 咁所以都要讲下。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啊。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去到3点钟，山泥倾泻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啊。 嗱，最紧要有一个好重要信息咧，就系头先我见到好多听众。留言就话啦，头先两个女主持啊，即系阿芭比咧同埋拔丝咧，话佢哋两个播啲歌好好听啊， 系 啊， 我哋会转告俾两位同事。但头先我喺度翻嚟， 言下之意都其实有啲吓兜个圈就话， 唔系啊，佢哋言下之意即系话啊，继承到你哋风格、啊，系佢哋冇唱咁解啫，真系系啊，所以即系我哋成个台咯，无论系播歌定系唱歌嗰啲都咁叻咯， 好有质素啊， 系啊， 唔系好温柔啊，系啦，一个早上， 同埋咧，我哋仲要再同啲听众咧讲。声咧唔好意思啊，吓亲你哋啊！因为知唔知今朝咧10点几嘅时候咧，正常本来系我哋广播时间啊嘛， 系10点啊，冇10点几嘅。乜你翻工时间先10点几嘅咩？曾志豪， 你系10点钟就听到你把声嘅咩？冇新闻嘅咩？冇 API 嘅咩？ 冇 三不成几啊？冇 trainer 嘅咩？哎呀，真系 直接打交啦，唔好再嘈落去啦。 唔系我唔忍心啊，佢个头已经好乱嘅啦。唔系因为十点几嗰阵时候，我已经见到有啲听众咧喺我哋 Facebook 嗰度咧就话。做咩事啊？点解冇咗风 show 嘅？你知唔知直情咧有我啲 friend 咧，佢 send message 嚟咧，佢话系我老婆逼我嚟问你嘅，点解你哋冇咗嘅？佢话佢拧嚟拧去都拧唔到啊！跟住我哋唯有话，其实我哋因为今日要让个风间， 系要联播，一台二台联播， 就系咁啦。所以我哋而家翻嚟正常啦吓。 系啊，朝早10点之前直情1、2、5铺联播添。 系啊，喂，不如交俾战地记者阿黄耀祖先介绍下先啦。 好嗱，我不如首先讲下而家嘅情况，我哋先讲下即系琴晚大家屋企大唔大风嗰样嘢啦，好唔好？因为咧，我而家咧就睇住呢个唔同报章嘅直播，就见到咧都几有趣嘅。其实香港人咧真系好拼搏噶。点解咁样讲咧？我由11点大约50分咧就开始睇呢啲直播嘅。其实到而家咧大约只系20分钟嘅时间啦。可能譬如红隧嗰个转车位咧，好多咧都系住喺呢个新界居嘅朋友，就搭呢个东铁啦，就去到呢一个站度转车过海咁样。其实咧，即系11:10转咗做3号风球嘅时候咧，所以可能都要一啲时间，差唔多9个至1个钟，大家先至会去到红磡嘅。所以开头我睇咧。 人流唔多嘅，巴士經過嘅時候咧，大家有位上嘅，排隊都唔多。但係而家只不過係大約15分鐘嘅時候咧，喺呢個紅隧轉車位咧排隊嘅人 滿曬啦， 好多，亦都未都滿曬嘅，開始有啲嘅路線咧就排到上樓梯啦， 係啊， 而亦都見到咧有一啲嘅巴士咧去到呢個紅隧轉車站嘅時候係已經冇位㗎啦。九龍區嘅朋友，佢哋可能準備過海，你哋諗住要喺呢個紅隧轉車站上。车嘅朋友咧，可能都要俾多少少耐性，但起码见到咧，天气嘅情况咧就唔算恶劣，咁大家都唔需要担心，冇咁狼狈咯。 嗱，我头先我哋收到啊，我哋出边同事咧，佢翻紧嚟咧，佢透露啊，佢话咧好劲啊，而家交通情况系点啊？ 争位啊！ 佢要争 lift 啊！ 哦，争 lift 唔系争位啊，争 lift 啊！即系话咧，应该好有机会咧，就系佢可能咧搭紧地铁咧，咪有升降机可以上到平台嗰啲位嘅，可能满晒啊！ 哦， 可能系嗰啲位啊， 都唔出奇啊！因为其实 即时大家涌咗出嚟翻工噶啦， 喺一个钟头前话俾大家听啊，已经改发呢个三号强风信号啊嘛，咁、所以咧呢啲时间系大家正正陆陆续续准备出门口翻工啦。 嗱，我头先咧就十一点搭二搭三到咧出门口嘅，咁咧我首先见到咧就系我即系仲以为自己就话，嘿，佢十一点先宣布落波。我搭三出门口，我都算头啖汤啦，傻仔啦，点会 系？应该唔塞车啦， 系啦，唔系，系冇塞车嘅，但系我绝对唔系头啖汤，因为点解咧？太多打工仔一早已经知道十一点会落波啊嘛，佢十点半咧下边排紧队啦，我落到去楼下咧，嗰条小巴龙好长啦，去到唔同嘅巴士站咧，条龙已经出现咗啦，我十一点三啫嘛，佢条龙喺度啦，然后我更加见到系咩咧？廿四孝老豆啊！ 啊！ 知唔知咩系廿四孝老豆？ 佢抱住个 B， 跟住做咩啊？ 唔系系九爸，九爸爸。 哦、 我系见到廿四孝老豆咧，我话哇，啱啱落波啫，其实出边仲好大雨嘅。我已经见到咧有好多咧，阿祖好似你呢啲咁有心嘅狗主人啊，抱住一只、二只，有啲系推 B B 车，即系狗 B B 车啦，有啲系拉住佢喺度行啦，已经落嚟同佢 walk 紧啊。 哦，即系按捺不住，因为佢要去厕所啊。 佢一落波，佢就落街啦，真系犀利啊！ 因为好似摩尼公主咁样。佢是習慣了不在家裡大小便的、所以呢其實昨晚或者今早呢去到這些打風的狀況，因為昨晚整晚香港島的雨是巨的，不是大的，由九點多開始呢到他真的掛了八號風球、去到九號風球、那些雨是真非常之大，所以呢 都要落 去都拗頭怎樣算呢、所以真的要攝時間，一沒什麼雨、早一點的時候就帶了下去去廁所先。 你有沒有train 到呢我們家就 wall 呢是懂得看天文台的、波波信號、 即是說如果、準備掛風的時候快點去了先， 不是是你訓練他就說喂你怪爸爸都沒用的，你望下而家个波波，八号啊，八号唔落得，嗱佢就 sit 喺度，八号 sit 系啦，九号更加要 sit， 哇一落变咗三号咧就即刻爬墙，可能你要训练到啲狗要识睇先得。 佢都 OK 嘅，因为我个女有洁癖嘅。一落雨地下濕咧，佢就算出咗街，佢都唔去廁所嘅。 哦，係啊， 所以嗰件係啊，佢唔中意污糟啊。咁唔係咁啊，咁咪揾個乾啲嘅位置咯。 但佢上次都有舐我嘅 咁樣嚇， 佢唔中意污糟，但佢上次我探佢，佢又舐我。 咁佢舐你，佢唔知噶嘛。 咁污糟啊！ 係啊，真係。 佢又想試試下。 係啊，嗱，咁我都見到我哋 Facebook 咧，阿 Esther 咧，譬如佢就話：喂，我朋友咧住離島出香港啊， 係 出船啊，連豪華位啊，即係貴啲嗰啲啊。都爆咗啦！佢话咧证明咗咩啊？ 香港人真系好中意翻工啦。 唔系，同埋咧，佢话其实真系好多人咧唔系 work from home 噶。 哦， 呢个咧 呢个都觉得有趣啊！因为琴日咧已经即系大家咧喺话有机会会挂八号风球嘅时候咧，已经有好多嘅新闻走咗出嚟，就系话喂今次嘅呢一个八号风球同平时有啲唔同，因为平时我哋就话哇两个钟头之后一落波大家就扑翻公司咁样噶嘛，但 系 呢几个月因为疫情嘅关系多咗 work from home 呢样嘢，咁究竟打风？大家仲使唔使 work from home 咧？即系咁样， 咁啊，有人 好多讨论， 有人研究过噶啦。佢话如果你喺安全情况之下咧，你系应该 work 嘅，因为平时咧话风球唔翻工咧，系因为讲紧你唔安全啊嘛，即系你要特登山长水远咧翻翻嚟公司咧，所以就话一打风咧就唔好翻工啦。 唔系、八号风球你已经系真系喺屋企嘅，但系唔需要翻工。 唔系啊，但系佢哋 嗱，但系吊诡嘅地方就系其实嗰个条文咧系因为 安全理由， 所以咧。 安全理由你留喺屋企就最好啦。 冇错， 留喺屋企就唔使做嘢噶嘛。但而家新嘅一个我哋嘅程式啊，已经就输入咗入我哋嘅身体嘅电脑入边度，就系我哋屋企系可以工作噶嘛，我哋提备所有工具可以工作噶嘛。咁所以如果系咁样嘅话，你唔使出街噶，你安全噶，系咪八号风球？咁就冇咗嗰支歌仔唱就系、是、打风唔使翻工咁样咧。 系啊，嗱， 我想话，因为咧阿妹咧，即系都系要喺即系暑虽然暑假啦，叫都要补课咧，佢哋都要视像上堂噶嘛。今朝八号风球啊，唔使啦，唔使啦，一点先啦，咁样咯。 因为佢个老师系咪都冇喺学校啊？ 梗系唔喺学校、啊。 系咯，所以佢都唔喺学校咯。嗱，咁咧，但系有好多工作咧，佢有翻定冇翻咧，影响好大嘅。譬如咧，以下咧有啲消息要读俾你听噶。司法机构就宣布咧，由于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咧已经取消咗啦，所以咧受到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影响嘅法庭同埋审裁处嘅聆讯咧，将会喺下一个工作天，即系咧8月20号咧就恢复进行嘅。原定于今日出庭咧，而受到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影响嘅人士咧，包括陪审员咧，需要喺下一个工作天，亦即系8月20号咧，上昼9:30咧就到达法庭噶啦，系上昼9:30要到达法庭。如果你本来被传召咧，喺今日去到高等法院等候抽选做陪审员嘅人士咧，你就唔使去到法院啦。咁啊，司法机构咧就会另行书面通知嘅。至于原本咧被传召喺今日去到四恩裁判法庭等候抽选做陪审员嘅人士咧，你亦都需要喺下一个工作天，亦即系8月20号咧，上昼9:30咧就出庭噶。咁最后啦，法院审裁处嘅登记处同埋办事处咧，今日啊8月19号今日咧晏昼2:00起咧就会照常办公噶。我哋风骚快活人亦都系一样啊。 一样咩嘢啊？ 照常办公咯，而家 哦系咯，照常办公。不过有听众问系咪做翻3个钟啊 ？Sorry， 我哋都系1点钟放工噶。 But there's a side to you that I never knew, never 周志豪啊，你冇咁， 我又 冇 都冇做， 我真 系咁， 我真系 穷 真， 系咩？ 你 唔觉得有一种 我咁啊，大佬？ 我自己老谂喺度，临时演员喺度， 哇，冲出去啫！ 唔系你有少少系套埋最后一啖污气，污跟住就死嗰啲咁样。 嗱，我强烈严重警告你啊，唔准再咁样。 Set fire to the ring 啊 ，Adele 啊，真系 真系嬲。 唔系，但系咧，头先我嗰只声气咧，我怀疑咧喺嗰个边度啊，塔门公园嗰度咧，应该今日就好多人喺嗰个地方度咧就发出咗。特别系大家都谂嚟谂去就话啊，点解会有一对母子喺九号风球嘅情况之下，喺嗰个公园嗰个地方度露营嘅咧？你知唔知呢单新闻真系咧令到所有人咧今日做咗一个朝头早嘅金田一咧，全部都系得出嗰啲就系、是、佢哋咪嗌交啦，边个整蛊边个啦，阿妈整蛊个仔啊，定阿仔咧就对阿妈不孝啊？究竟佢哋点解要去嗰度咧？究竟系咩咧？系咩驱使佢哋打风去露营咧？ 喂，讲下塔门真系特登要搭船嘅，要 会唔会系其 实 佢哋 路过嘅？ 会唔会系因为其实佢哋未必系只系去一日，因为其实呢一个风咧，我睇翻资料咧，佢系咧成为咗真系不羁的风啊，成为咗咧喺香港近三十年咧最快成为九号波，由一号变九号咧，佢只系用咗21.50分钟，系快过杜鹃5分钟嘅，成为咗呢个第一位噶。 会 唔会因为咁样，所以佢哋收唔到消息，嚟得太快，走唔似，定系咩原因咧？会唔会？ 但 系 你 都知道打风 系咯，你唔变九号都系八号 啊， 八号都吹走噶。 五八号你都三号啊，即系天文台都讲咗。 咁啊，越缩越细，咩三号都一号咁样。 咁 咪 即系话都知道系打风，同埋嗰个地方要搭船去噶嘛。 系啊， 最紧要就系话， 除非咁样，佢哋系一早喺嗰度露咗几日营啦。 系啦， 除非 啦， 我哋谂紧有冇呢个可能性。 是啊、 因为其实我哋系嗱，你如果我哋真系调翻转头嚟谂啊，我哋琴日起身咧，先至知道，咦，一号风球，到我哋琴日搭落床已经变成九号风球噶啦，其实 系 快到咁样噶嘛。如果佢系早一日已经去咗嘅话咧，可能未收到消息，冇人话俾佢哋知。但其实 但 都真系， 但系冇理由噶， 我都觉得帮佢解决。 你谂下嗱，琴日我哋晏昼嘅时候，大家已经咧不停收到信息，就话知道咧夜啲大概十点就会打风噶嘛。咁你谂下，如果佢哋系早几日已经喺嗰度扎紧营咧，佢琴日成个晏昼啊，佢应该都已经知道就系打风啦，咁、应该要哨噶啦， 佢会唔会咁啊？好似啲香港人嘅心态咧，去咗旅行咧就熄电话， 但系佢最后有得报警、啊。佢最后打到电话报警、啊， 因为天气好大， 最后打到电话报警、 啊，因为天气好大影响，我系觉得唔对路，想走又冇船，咁原来已经八号风球咧， 系啊，真系惨、啊！佢话咧，因为个风咧劲到咧，将两个人嘅帐篷同埋财物吹走咗咧、 啊， 直情两个就等于《鲁滨逊漂流记》又或者 Wilson 咁样啊，被困岛上断水断粮，仲好惨咧，系70岁嘅妈妈咧一度出现呢个低温症症状啊，咁啊 系，我都有睇到， 系啊，38岁嘅仔咧就好在暂时无恙，咁啊嗱，其实而家佢哋应该平安嘅，咁但系如果你撇除咧，点解佢哋暴风之下咧，佢哋会出咗去露营咧？如果唔理呢个背景下，哇，其实都几有爱喎。 我啱啱想讲啊，你睇下妈妈几个年纪都唔系 大啦， 系啊， 阿仔咧又唔系嗰啲咧，仲系即系好似乐乐呢啲咧，冇得 say no 嗰个年纪咧，又唔系，系啦，佢有得 say no 噶啦嘛。 咁可能系妈妈嘅心愿，哎呀，我都想同阿仔去露营，未试过露营系点样嘅， 系 啊，嗰度环境比较好啲，容易啲，即系。 如果呢单新闻咧系桂花田同阿乐乐喺个塔门俾人发现咗嘅话咧，我哋应该都唔使问阿桂噶啦。应该都系咧，桂花田系攞条绳绑住阿乐乐唔俾佢走咧，要佢一齐去扎营。 我真系踏住佢哋， 你就踏住佢都冇。系啦，仲要系咧，要阻住乐乐，可能咧唔俾佢出去识女仔咁样。哇、啊！但系呢、這个其实温馨嘅， 温馨 系啊，即 系佢哋天即系其实之前嗰几日都系个天气虽然有啲落雨嘅，咁但 系 可能即系唔明点解喺啲横风横雨少少时间即系都走去啦，但可能佢一定要约定啦， 系啊， 有原因，但系我都觉得即系呢个组合。去一个露营系真系，好似你话斋，可能背后都有一啲 浪漫嘅故事啊，温馨嘅。 我睇到多少少嘅，就系话咧，本身嗰个仔仔咧吓，就系佢14号咧已经独 至去到塔門度露營㗎啦，即係佢一早就已經去咗㗎啦。而媽媽呢就喺18號啊嘅時候呢，朝早10點啊，跟住呢就去到會合咁樣嘅。 即係一前一後嘅，上星期五就已經去到，係啊，有啲話 兩個仔仔就好早去到 啦。哇，上個禮拜五啊，呢、這個就合理啲。如果唔係咧，你真係冇理由咧，無端端打緊風期間咧就走上去露營。 但係呢幾日都落雨噶嘛。 係啊，咁所以嗱，呢、這個就驚人天上啦。咁但係我覺得咧有一啲就又誇張啲啊。有一單咧就係話啲人喺度趁風打劫啊。 咩叫趁风打 劫、哦？我见到个上环海味铺嘛，系嘛？ 系啊，嗰、那个趁风打劫真系好夸张啊！真系，即系佢喺度讲紧就系话咧，有啲朋友咧，佢就喺呢个时候咧，无端端就话，哎呀，佢即系海味嗰条街咧就水浸俾人打劫咁样。 嗯 ，OK， 嗯啊，咁啊，所以咧、大家都留意住啦。好彩，即系今次咧都未太多嘅水浸嘅事件啦。不过都要留意住天气，三号强风信号啦，雷暴警告去到3点钟，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3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3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至今累计确诊病例4560宗。台风海高斯吹袭本港，天文台先后发出今年第一个8号同9号信号，到上昼11点1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高斯逐渐远离本港，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受到海高斯嘅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间中会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风暴集港期间有7人受伤，53宗临时报告。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共开放25个临时庇护中心，共有103人入住。港铁表示，港铁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陆续回复正常。九巴和龙运巴士宣布，除了路线91之外，所有巴士路线在上午11点起恢复有限度服务。路线94、99往西贡方向就会改道。新巴城巴表示，大部分路线上午11点起陆续恢复服务，部分路线因为路面情况仍然暂停服务或者要改道行驶。新渡轮和港九小轮宣布，渡轮服务中午过后陆续复航。另外，教育局话所有日校今日暂停开放俾学生。司法机构亦都宣布，今日所有法院同埋审裁处嘅聆讯会延期。而医院管理局所有嘅普通科门诊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同精神科日间医院将会喺下昼2点恢复服务。天文台凌晨一度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有大澳海美店负责人话，由于有在店铺门口加装围板，暴风雨期间店内没有出现水浸。至于街道，水深一度去到脚眼。有棚屋居民话，午夜时候风势好大，潮水上涨，水位比平日高7至8寸。但由于当局有在海水入口位置加装防水闸，今次并没有出现水浸。他说当知道强风将至，已经提早将屋内的物品放在较高的位置，但半夜风势强大，有铁皮和木板被吹起。又说当局和乡事会通宵又派人提供协助。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强烈热带风暴海高斯已经减弱为一个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170公里，即是在北纬22.7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当海高斯不再对本港构成威胁，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南至东南风，风势逐渐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 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三号强风信号同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报344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3点，跌1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6，瑞士法郎0.904，加元1.317，人民币6.92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098点，升4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1.85美元，卖出199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各位，我是恬淡情怀余建明啊。在人生的旅途上，冇可能日日都阳光普照的，少不免会有阴天。我哋最紧要就是坚持，唔好松懈，逆境自强，晴天一定会嚟嘅。Bonnie M 嘅 Sunny。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电视节目《早晨，早晨》每朝送上你最需要的资讯和最有营养的环节。 潮倾天下，同你论尽天下事。独自快乐，由文字工作者同大家独自找快乐。早晨一件事，分享大家关注的大事小事。 早晨，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 港台电视31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同步直播。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想现在我们短短还有20多分钟呢，其中一个可以开放的平台呢，就是现在那些冒着雨三号风球呢，排紧长龙啦，逼紧巴士啦，或者赶紧交通工具啦，因为我见到即时新闻呢，其实又已经全部出晒嚟。 係啊，头先阿祖祖都讲到啦，已经即係过咗15分钟之后个情况同之前已经好唔同，好唔同啦。 係啊，但我冇諗过吓，你讲。 我见到一个场面呢好靓㗎，我觉得就係头先呢，即係大家喺呢个洪水巴士站度呢睇住嗰啲报章直击嘅时候呢，其中一个位呢就有个102巴士埋站，落住少少雨。你知而家呢啲洪水车站，尤其是呢啲黄金时间啦，比较多人嘅时候咧，佢哋会有啲嘅服务员啊，或者有啲车长就喺度咧帮手安排人啊，呢架车上，呢架车点，佢就企喺呢个巴士站嗰度噶嘛。因为落紧雨咧，嗰个车长咧，佢自己就担住把车，担住把车添啊，担住把遮。去等呢要上車嗰啲人呢就唔會淋濕，但佢自己呢係喺嗰架巴車下面就遮唔到㗎。 系系系， 我觉得佢好好啊，即系哇，俾个赞佢啊，要真系。 系，但系头先我话咧，即系以往我哋打风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话香港人咧焗住好中意翻工啦，于是乎咧，即系嗰张海报咧，头先我见到网上又开始人 post 啦，即系嗰啲咩系啦，删咗嗰张819全香港翻工，即系又系前面荆棘满途咁样啦。但我就想问。而家咧疫情期間，明明有好多人就話好似即係所謂 home office 啊嘛，比較早咁樣喺屋企啦。我以為咧由於大量人都 home office 嘅關係咧，就算仲有人要翻工，應該個比例都會少啲啦。 即係唔會有咁長龍啦，唔會有塞車啦。 照計係個災情冇咁嚴重咯，但係哇，原來唔係喎。 唔 係咯，你就咁望咧，其實你發覺原來嗰個home office 呢個政策咧，分流唔到幾多打工仔。 你終於感受到阿局長嗰個説話啦嘛？唔係，原來仲有 我估係局長應該。再感受到我感受到的东西了，是的，只不过我不是有条件做局长， 你现在感受紧 他，真的，原来不是帮轻到很多的，真的， 不是的，我看呢，说真的，每一次呢，一打完八号风球之后呢，想回工的时候呢，那个状况都一定有混乱的了，今天好一点的，因为我看到刚才有些首先譬如我现在看红隧，红隧有塞车的，都未去到完全不动，又或者等车的人不是最多，刚才那些访问的市民，他们说咩啊？唔係第一次打風噶啦嘛，我哋有心理準備 的。其實又真係喎， 佢話佢個感覺係身經百戰啊。譬如啲記者問佢咧，啊你幾點咧就知道會落波啊？你幾點就準備落樓啊？佢哋就話未啊，成朝其實都睇住新聞啊。佢一早就話十點到十二點噶啦，所以喺佢哋話落波嗰一刻十一點十分，佢已經準備好落啦。 係啊， 但係都唔同之前嗰啲比，今次又夾埋咗一個 lunch time 嘅時間咧。 係啊， 平時嚟講已經算冇。冇咁混亂噶啦，我覺得 係咪已經好啲啦？ 好好多， 係啊， 不過紅隧轉車位而家係排到上天橋㗎嚇， 係啊係 啊 係啊 係 啊！ 嗱咁啊辛苦得嚟就自在 食啊， 自在食啦，同埋自在買靚嘢啦。我都想咧喺呢一個風球嘅新聞之中咧加插一個咧，令到我今朝見到好多啲 OL 咧，我啲 friend 咧就好著弱啊！有一個消息咧，係咩咧？就係嗰個名牌靚袋啊！ 边个名牌？边个靓袋先 ？H 字头嗰个名牌靓袋啊！ 做咩？佢大减价？ 有只马嗰度，有只马， 有只马嗰度， 橙色马。 嗱，真系即系嗱， 买买到层楼嗰个啊嘛，可以。 系啊系啊系啊！ 睇你层楼几细啦，真系嗱。 喂，佢可以过百万噶个手袋。 咁夸张？ 梗系啦。 系啊， 你又唔知掟。 哎呀，咪过百万嗰啲楼，我当杂物房嘅啫嘛。 买个露台啫。 做首期噶啦，都够系咪？ 系咯，真系。 做咩？做咩？ 呢个犀利嗱，首先咧呢一个 H 字头嘅袋咧，早几日咧，其实我同阿片有讲过咧，就话佢喺大陆一套电视剧里边咧，已经成为咗咧好多女士咧谈论嘅焦点。因为点解咧？嗰套大陆嘅电视剧咧就叫做《三十而已》，即系意思即系话都系三十岁啫，而已即系话都系意思即系话只是咁嘅啦。咁咧，总之佢有一幕咧就话咧个其中一个女主角咧，佢就想同嗰啲上流名太咧一齐就聚会啊，即系想可能大家攀搭下关系啦咁样。我冇睇仔细个剧情，咁咧佢就话啦，佢咧就知道全部都系名流新嗰啲即系。名媛嚟噶嘛，咁咧就输人唔输阵啦，佢就已经咧精心咧就拣咗个好靓嘅手袋，佢拣咗咩手袋咧？佢就拣咗咧阿田最中意嗰个牌子， 哦 Channel 系啦 Channel， 咁咧仲系有埋个型号嘅2.55嗰个系列，唔知嗰个叫款定系列定咩咧？咁啊佢觉得哇好靓啦，咁几多钱咧？都50,000嘅。 哦，都五万。 嗰个手袋都 入门版嚟嘅啫，咁样。 好啦，结果咧，佢个剧情系点样咧？佢个剧情就话咧，当佢 send 啲袋嘅嘢嚟做咩咧？ 我俾你哋睇住先，我接完你讲完手袋，可以接讲多少？ 系啦系啦，咁 OK， 咁跟住咧，佢就嗰个剧情就话咧，佢同嗰班名媛太太咧一齐合照影相啦，点知咧？佢見到所有人都係孭住 H 字頭嗰啲袋， 哦，咁即係話佢錯咗啦。 佢嗰個袋咧就要俾人哋望住咧，個個都咧古怪，即係話咧五 H 一 C 啊，真係五 H 一 C， 個個都 H， 得佢一個自己孭住個 C。咁咧佢個劇情咧就話佢直情咧醜到咧影相嘅時候咧，佢唔好意思啊，佢將個袋咧擺咗落自己背脊後邊遮住咗，唔敢 show 出嚟。而其他嗰啲女伴咧，佢哋嗰啲名媛咧就全部咧大大方方咁樣拎出嚟。咁因为点解呢？佢哋每一个 H 字头嘅手袋咧，都系冇乜嘢噶，20,000啦、30,000啦，或者50,000啦咁样咧。 喂， 哇！佢话然后咧搞到佢呢一幕之后咧，佢就话佢第二次再要聚会咧，佢就要换咗第二个手袋，佢就储钱。 就夹钱咧都要入门用个 H 字头嘅。 O K O K， 咁系嘅，佢用嗰、那个嗰、那个袋嗰个款咧，系相对地咧，即系普即系点讲啊？比较 我想讲，你用 channel， 哇，争啲讲出嚟，你个 channel 啊，已经有一个啱嘅 channel 嘅时候咧，其实都未至于觉得系丢假或者 系 收埋俾人哋睇。 但系佢嗰个2.5咧，可能就相比佢 H 咧，系可能真系争一橛嘅。 佢嗰个已经系一个特别版嚟嘅，知唔知？佢话原来2.5 要俾嘅话，你个手袋都50,000咯，大佬，几多人成个月啊，两个月嘅人工都未必有。 喂，但系人哋讲话五位数连六位数字噃， 系啦， 呢个好紧要啊。 即系有啲似系咩咧？你就参加个名车聚会，咁你以为就话喂名车，喂唔好讲笑，问个 friend 咧就借架B 字头嘅，谂住冇死啦。 系啦， 点知去到 人哋全部 M 啊，可能系R 啊， 系啦， 点 知人哋全部都系嗰啲咧千几万嘅超跑， 系啊， 捞鼠捞鼠咁样，跟住你揸个 B 字头咧，无论边个 B 都好咧， 我都系咁话， 都变咗捞咗啦。即系咁嗱，咁佢个剧情咧就播完之后咧就引起好多人讨论咧，咁点知好多人都认为咧就话。是啱嘅。 咩叫系啱啊？ 系即系佢话呢个就系所谓名人世界咧、 啊， 就你如果你孭咗个唔入流嘅手袋咧、 哦， 就入唔到佢嗰个门啊。 Okay、 即系佢话即系唔啱 channel 啊！即系我哋三个想扮嘅话咧，你真系用啱 channel 就唔啱 channel 啊？ 唔系，因为佢始终都系嗰个叫初阶咧，想入门，但系点知入错啫？因为个门槛好高啊，你明唔明啊？ 好高啊！我想话 高到六位数字、啊。 其实我哋呢度系阿祖最接近呢个门槛噶咯，你认唔认识呢个圈咧？系咯， 俾你哋知。 好啊，好啊。 我唔认同你头先嘅讲法， 点解啊？点解？ 反对你个反对。 OK OK OK。 因为咧，其实如果真正嘅名人咧，首先佢哋个手啊，佢哋个身啊，未必系每一句都系名牌喎，或者佢真系睇住你有冇名牌咧。其实佢觉得嗰个唔系一件事嚟嘅，因为讲真的，真系去到兼名人嘅话咧，佢个手袋自己用紧几多钱，佢都可能唔知道。 系。 呢个系真相嚟噶，咁样。但系咧，我觉得反而系咧，呢、這个系见到突然之间，你讲紧嗰个阶段咧，就系喺个电视剧。里面嗰班人咧，我估计系突然之间变得有钱，所以咧就觉得好需要 show 住咧。嗱，你嗰个50,000嘅包包咧都输噶，我呢个200,000啊，咁样先至赢，系俾人哋睇。真正嘅名人咧，佢有几多斤两啦吓，收埋几多筹码，唔系咁样晒晒出嚟俾人哋睇嘅。呢啲我觉得系名人初阶嚟嘅，就同我呢啲唔一样。我见名人啊嘛， 但系我都怀疑咧，如果你真系去到嗰啲上流嗰啲咧。佢會嗱，特別男人就可能未冇咁易，因為你男人無端端唔會攞隻錶出嚟咧，拉開個衫袖噶嘛。但女人個手袋咧， 唔係啊，問題係 我哋見親好多嗰啲名人版嗰啲派對咧，你真係見到個個都哇，你著到即係幾咁小布都好咧，佢都拿住個手袋喎。嗰、那個手袋係佢， 咁個手袋有可能有， 唔係嗰個卡片嚟 嘅，係有需要嘅。但係其實嗰啲名人咧係講緊限量版添㗎，即 係 鬥牌子之餘，佢仲要鬥埋限量版，全球幾多個咁樣去跟住自己立到個㗎。 真係好慘啊！所以咧，佢話佢後來即係當然你話佢劇集係劇集啦，佢就咧後來咧就孭咗一個22,000嘅 H 字頭手袋咧，然後咧啲人就好接納佢啦，張相咧就佢可以拎個袋出嚟咧望住俾大家。系啦，望住俾大家困下啦，咁样嗱，咁头先我就话 要嗰啲朋友啦，咁低俗， 但系佢就 系 要， 我话嗰啲人， 佢就要困佢哋啊嘛，佢就要困佢哋嘛。 我哋几葡萄，我讲到自己 系啦， 俗咁啊， 系啦嗱，所以咧，我就头先呢个前提就话俾你听。今日有个喜讯啊！竟然咧新闻买咧，佢话 H 字头大减价。 佢话有一啲咧代购店咧就专门咧，其中一个咧就买呢啲 H 字头咧，佢竟然可以入门价系点样咧？唔使20,000、啊。 唔使20,000买个锁匙扣就 唔系啊，买个包买 佢有嘅。其实我有个入门嘅， 系咯， 我冇攞翻嚟用啫。 定系你攞咗我睇唔到噶， 你都唔会明噶啦。咁样喺不嬲都有啲咧，最入门嗰啲咧20,000-30,000咧， 系啊系啊系啊， 都系啲旧啲嘅款式咁样。我有七个啦嗰啲。 系咪真系啊？我就系见到咧，我嗱，因为我哋唔识啊嘛，我就见到佢话， 我都唔系真系好了解。 佢话喂，佢都 H 字头，佢就话咧。都系10,000-20,000就有一个啦，咁样有啲咧，我睇个样子，即系我作为一个普通男士，我觉得我都几靓啊，又 其实咧，佢有啲包包咧系真系几万蚊都有嘅，咁即系同 Chanel 嗰啲都系差唔多嘅价钱，即系 系冇噶。人哋如果真系你讲紧系佢用紧20,000啊， 嗰啲就唔同啦， 系啦，咁就冇噶啦。 佢会一睇就睇到，扯你嗰个20,000啫嘛， 啱啱， 其实一样都系会俾人接咁样嘅。 但系我想问下咧，阿祖你有冇尝试过咧，即系会想令一令自己的行头咧，可以即系输人唔输阵咧，去参加一啲小圈子咁样噶。 点为之小圈子？ 即系头先讲嗰啲咯，即系譬如 私人派对 啊，你 feel 到咧，就系话喂，你如果你而家要去嗰啲， 冇啦，一嚟冇人邀请，二嚟啊，二嚟如果系我去咗嘅话，我唔使而家喺度同你哋两个一齐做节目啦， 唔系 啊，爆爆啦， 你咪就系已经加入咗我哋呢个小圈子咯，你堕落，你堕落咗啦，你已经，你知唔知啊？你跟阿天去食下午茶，仲要等两点半嚟平，你其实已经，你已经入咗我哋嗰格啦，阴公。 我想话俾你听，我哋呢啲先叫快乐啊！ 系。 问你再没有运气的对话爱下去，难过也没法恨谁，如再见又算是谁？谁叫世上有没法共对下去伴侣，仍舍不得想再见，怕二四十岁。朋友问走，下次是那双手，甜蜜地跟你走。 六十秒。 而家好多中小企都主力推广网路行销，点样先可以脱颖而出呢？ 咁就要再进一步做好内容行销啦。 内容行销， 即系话企业应该将重点放喺创建同埋推广有价值、相关而且同品牌一致嘅内容，去提升线上平台嘅推广成效，咁先至能够同客户建立互信同埋长远嘅关系。 做呢啲内容行销需唔需要好多钱噶？同埋系咪间间公司都适合做嘅先？ 唔会好贵嘅啫。况且无论你采用边一种网路行销手法，只要你想优化成效，都一定要做好内容嘅工作。冇内容，你个外壳几靓啊都冇用啦。 啊，你咁讲又好似又有道理。冇内容咧，真系好难以持续吸引目标客户嘅。我有咩方法可以了解多啲关于内容行销嘅细节啊？ 有，你可以留意8月26号下午3点贸发局举办嘅网上电子商贸精读班，企业建立顾客忠诚度的趋势，利用内容行销让客户 buy in 研讨会。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60秒。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眨下眼啊，得翻五分钟， 唔止五分钟，七分钟噶都。 你哋仲有冇嗰啲咩交通啊、天气嗰啲要报噶？ 冇啦， 冇啦， 交通俾一间新闻报道啦，系啦，系啦，好。 好啊，好啊。嗱，我睇到个新闻咧，就系、是、同小朋友有关， 亦都 同咧阿妈点教仔有关嘅。 系 嗱，话说就系咁样。有个香港啊，香港发生嘅，有个妈咪咧就喺面书个专业度咧就出咗个题，佢就系话佢个仔咧就好中意一啲名车嘅，真系嗰啲系啦啊，好贵嗰啲车啦。总之佢就话，所以咧佢就曾经试过教过个仔。就话嗱，佢觉得系教同埋鼓励个仔嘅，佢就系话，其实你做咩事咧，你都要努力读书，咁你之后咧就可以赚好多钱，买到你想买嘅车噶啦，咁样。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真系要搭小巴同搭巴士噶啦，咁样。 系， 佢就咁样教过个仔，都唔系好有错啊，你就咁听系咪？怎料佢个仔就真系啊唔生性啦吓、啊！有一次咧，当个阿妈带住个仔经过小巴站嘅时候咧，咁、就见到有好多人排紧队等小巴，个仔就系指住嗰啲人就讲啦：，妈妈佢哋冇钱，所以要搭小巴咁样。嗱、啊，真系嗱， 跟住啲乘客就话啦：，你傻嘅，我有钱先有得搭小巴，唔使嘟八个钟而家嘟，你冇钱小巴都搭唔到啊！ 你估你冇钱搭小巴，咁冇理我先 啦，真系系喎， 系啦，但系跟住呢个阿妈咧就觉得非常之尴尬啦，佢即刻做个做法咧就系扮听唔到个仔讲咩，一嘢就揦住咗只仔，个仔只手咧就急急脚就走咗啦咁样。 唯有可以咁嘅啫。 系啦，但系佢自己咧我都唔知道，即系嗱，当然啦，即系单新闻系咪 100% 真，我哋都可以即系再思考一下啦。因为之后咧喺呢位妈妈自己将呢一个故事摆咗上网， 系， 但系摆咗上网之后咧就受到大家热烈。既闲谈热烈地唱啦， 我解佢要摆上网， 而家好兴噶嘛。 呢啲事情佢都摆上网去问嘢噶。 我生鸡眼都会摆上网，跟住问人哋切唔切好啊咁样。 但系佢系问嘢定系同大家分享？哎呀，超劲尴尬咁样。 分享咯，分享咯。 你当分享啦，但系网民好多意见咧，就会觉得。呢、這个阿妈点教仔噶？你点解可以你咁样教仔就系话咧？哦，即系你冇钱就搭车，你要努力读书就可以自己买车啦咁样。但其实咧，好调翻转头咧，亦都有一啲人去话，其实喂，但系如果你谂真啲啊，有边个阿妈佢教仔教女细个嗰阵时，其实未讲过类似嘅说话。 其实系、啊， 我就想问下你，你有冇讲过类似嘅说话？ 都即系咁，其实冇踩到人哋嘅，只系话你想坐咩车，咁你自己选择啦。咁你努力啲嘅，咪可以坐靓啲嘅车咯。咁样可能就会咁讲咯。 系咯系咯。 咁其实都可能都系有啲咁嘅概念嘅，但系冇话踩到人哋嘅。 唔系，可能你如果用呢个逻辑咧，佢带住个仔咧，咁喺今日呢个时间咧搭小巴，佢望住啲人翻工啦。可能佢个仔就会话：阿妈，佢哋系咪因为冇钱所以要翻工啊？梗系啦，你有钱就唔使翻工啦。 塞车啊！系啊，阿仔，你坐屋企噶嘛？ 系啦，阿仔啊，你努力啲读书，你努力啲读书咧，赚到钱咧，你就唔使咁样翻工啦。但系呢个教法系错嘅，因为之前大家已经知咧，你努力读书你先至要翻工啊嘛。你努力读书先赚唔到钱啊？唔系啊，你努力读书先赚唔到钱啊！个个都话咧，你努力唔使太努力读书，你就可以咧自己创一番事业咧，咁你先有钱啊！你带嗰啲标机晒，成日都讲个猪油八格嗰啲 咧，都要有咁嘅智慧，同埋真系人哋去到嗰个位噶嘛。 即系咁讲 啫。咁你唔读书，你小学就话佢，哦，我唔读书咯，我而家好叹世界。 但我想话，如果咁样教系错嘅话咧，咁应该点样讲先得咧？ 即系当我系啦，因为其实呢位妈妈咧自己咧，即系当啲网民有攻击佢嘅时候咧，佢有一啲嘅回应嘅。佢就話：我唔係啊，我唔係刻意咧要教個仔拜金啊， 即係唔係想踩佢嘅？ 係啦，佢話：但係不如你話俾我知，我應該點教？ 我就係問呢個問題。 佢話唔通我同佢講話，喂，發哥都搭地鐵啊！嗱，呢個係個媽媽咁講嘅，發哥都搭地鐵啦，啊邊個老細佢哋都搭巴士啦。佢話其實我仔咁細，我講呢啲佢唔明嘅喎。 係咯， 佢就好似咧用翻佢個仔嗰個年紀，即係真係小朋友，如果唔係咁樣都唔會童言無忌。但 係 聽咁樣講咗呢幾個字出嚟啦，佢話咁我都係其中一個。教法啫，又唔可以话我错到不能原谅啊，系咪啊？咁样 即系以后咧，要好小心地咧，就话阿仔啊，点解佢哋会揸我哋揸车，佢就搭车啊？哦，因为我哋有买车咯。咁点解佢哋唔买车嘅？可能佢哋晕车浪咧。 系啊，佢哋未考车牌咧。 咁于是乎啦、OK， 你就等啦，你就宁愿下一次搭小巴嘅时候就话：妈妈，佢哋呢度成车人都晕车浪啊，佢哋冇买车啊。 跟住你就教佢做人咧要有同理心，咁你快啲准备定啲胶袋派俾佢哋啦。 系啦，又或者唔好用呢个理由嘅。阿妈妈， 好啲呢个好啲， 系好啲啊？ 佢哋咪好穷啊嘛？ 系啦系啦，点解佢哋揸车，佢哋唔揸车，我哋揸车？哦，因为咧佢哋冇考车牌， 咁 咧所以佢哋冇揸车咯。点解佢哋唔考车牌？佢哋懒咯，跟住又死啦。又话啦，佢哋全部都考试唔合格，考唔到车牌咁样，都总有个原因噶。 其实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咧，我妈咧就唔系话，因为我从来由细开始都唔想揸车噶嘛，咁样。但系阿妈系会咁教我嘅，你唔俾心机读书啊，你唔俾心机读书嘅话咧，你大个咗就做乞儿。 系呢、這个我都有听过。 我系记得我有指住啲乞儿，即或者我唔知有冇指住讲出口啦，但起码我心里面见到乞儿嘅时候，嗰阵时细个会系谂，佢细个梗系冇读书啦咁样咯，即系。会系咁，但系阿妈都有讲过类似嘅说话噶嘛，系咪？ 系啊，同埋而家咧越嚟越难讲呢句噶。你谂下咧，可能你话阿仔啊，你如果唔努力读书咧，大个咧啲人睇你唔起噶啦咁样。咁但系而家细路咧，可能打一份报纸佢话阿妈。好多人都闹佢，但佢读好多书，个个都睇佢唔起，但系佢好好学历嘅，系啦。跟住阿妈话衰仔啊，抌咗份报纸佢啦。 唔系讲呢啲啊， 唔系讲呢啲啊，系啊。咁阿妈讲边啲啊？ 做得唔好唔等于佢读得书唔好嘅， 系啊， 系咪有两样嘢啊？ 咁如果我哋再问落去咧，可能阿仔问阿妈点解我咁矮佢咁高嘅？ 系啊， 咁咩佢身材？ 唔好攞呢个嚟做例子好唔好啊？ 咁点解佢身材咁好，我身材咁唔好嘅？ 基因 问题啦。即系我都可以问噶嘛，系咪先？咁点答啊？即系话你努力啲啊，做运动啦。系啦，跟住佢大个咗咧， 阿妈应该个最好嘅答法系，你问你阿爸啦，唔好问我啦，应该系答呢一句。 然后个仔搭 lift 咧，见到所有身材唔好嗰啲人就话，阿妈佢冇做运动啊。系啊，嗱，总之今日你有翻工嘅，我哋话俾你听，代表你幸运啊。 系啊，因为你仲有工翻啊， 同埋你重要啊，所以咧，我哋所有打工仔，我哋安安心心放 lunch。 听日见， 拜拜。